据南朝鲜的文化广播电台报道，美帝国主义者把密苏里州空军基地的三架 B-2 核战略轰炸机部署在对朝侵略前哨基地关岛。这是美国战略司令部8月9号透露的。关于美国的这次措施，南朝鲜傀儡集团公然宣称什么？这是应对北方挑衅的，是对北方政府的预先警告等。此外，美帝国主义者8月9号把美国密苏里州白人空军基地的三架核战略轰炸机 B-2A 部署在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已被实战。这是他们8月6号以后在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部署臭名昭著的四架核战略轰炸机 B-1B 已被实战的时候进行的核武力增强活动。